七律，登庐山，1959年7月1日。一山飞至大江边，月上葱茏400弦。冷眼向阳看世界，热风吹雨洒江天。云横九派浮黄鹤，浪下三吴起白烟。桃令不知何处去，桃花源里可耕田。